咁呢個李富貴咧就唯有佢就勸自己嘅嗰啲同事啊，一心念觀音菩薩。咁佢連有啲人咧同埋船長咧，亦都話：喺咁樣嘅時，你仲有心情念觀音菩薩嘅？咁啊，你做啲乜？問下你，你唔念觀音菩薩，你做乜？你可以做乜先係嘛？水又入機房，又入曬水啦，嗰隻船就好似個雞毛咁樣漂浮。你可以做乜咧？喺咁樣嘅情況之下，最好唯一就係念觀音菩薩啦，係嘛？咁所以呢個李富貴咧，佢就唔理你哋唔念我念就念。結果佢呢個船咧就被風一吹，吹咗入岸上嘅一罐頭廠裏邊。嗰、那個罐頭廠慘咯，渣都冇，直情咧點曬。咁啊，你話呢一場風，你可以想象佢係大到幾緊要。咁結果咧，雖然係損失慘重，但係一個人啊都冇死到。佢嗰時人咧，全部一個個都生還。呢、這、一個真係認到，正係呢一個經文裏邊所講啊，就係稱觀世音菩薩咧，就可以圓呢一個咁嘅災難，呢種嘅風難嘅。咁啊，仲有一個咧，亦都係近代嘅人啊。呢、這個人咧，佢叫方龍啊。方龍居士啊，佢寫咗一本書，叫做《金蓮濕文傳》。咁佢就講佢自己嘅經歷。佢個經歷係乜嘢咧？佢係日本仔打仗嘅時候，佢係喺軍海軍裏邊咧做機長嘅。咁佢嗰陣時咧係41歲。咁佢就負責長江下游嘅防務工作。咁佢嗰艘艦咧就叫做妥同軍艦。國民黨嘅軍隊海軍總共有幾十艘大大小小嘅軍艦，俾日本仔啊炸到精光。咁佢自己嗰艘咧，因為呢個方龍居士啊，佢念觀音菩薩，所以佢嗰艘艦啊， 經過日本仔嘅水劫，嗰啲炸彈 每一次嘅炸彈落嚟咧，喺只船邊嗰度爆嘅，唔入正佢只船嘅，所以一層皮都冇損過。炸彈落咗水度。 咁嗰時只有切起啲浪花啫嘛，係咪？ 咁所以就傷唔到佢嗰個軍艦。佢軍艦咧，仲要係老爺嘅軍艦啊，即係俾一隻最殘嗰只俾佢，咁佢都唔怕。最緊要咧，我個人唔殘，我個人清醒，時時念觀音菩薩。佢做機長啊嘛，佢就一人念，其他嘅人念咧都唔緊要。所以因為佢令到佢只軍艦冇損一神皮，加上。困難裏邊咧，一切嘅同事咧 都唔會損失。咁你話一人咧就帶協咗咁多人啦，你話幾好係？ 咁我哋咧就遇著呢啲咁樣嘅災難嘅時候咧，我哋最緊 就係念觀音菩薩。咁啊， 如果呢啲黑風啊，即係遇到颱風嘅時候吹嚟嘅時候咧，咁我哋要點樣咧？我哋最緊要鎮。平時如果我哋有訓練啊。時時積德念觀音菩薩，我哋到咗一個危難嘅時候咧，我哋自自然然就積德念觀音菩薩啦。假如我哋平時唔懂得念，臨急嘅時候，我哋只有慌，只有喊，只有大叫，係咪咁樣？係啦，呢一種咧就係我哋人嘅常情嚟啊！一急起上嚟時候咧，佢就唯有叫苦嘅咋，救命啊阿媽！最得就叫阿媽。咁啊，除咗之後咧，就唔識念觀音菩薩，就係因為我哋平時咧冇呢個深厚嘅信仰，所以咧就失去咗一個最有力嘅拯救。咁呢個就係我哋人嘅無知啦。咁啊，如果我哋能夠好好地念觀音菩薩，咁呢一種咧就必然可以令我哋解脱呢個羅剎，呢個黑風吹我哋嘅翅膀，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咧免咗呢啲咁嘅災難嘅，咁啊，佢話吹其翅膀墮落，飄墮呢個羅剎鬼國。呢個羅剎鬼係乜嘢咧？叫做暴惡鬼啊！呢個鬼咧就專門喺呢個海邊裏邊咧係食人嘅。咁其實咧，我真正嘅惡鬼可能會遇唔到，咁啊遇到啲乜嘢鬼咧？遇到啲黑鬼、黑社會嘅鬼啊！黑社會嘅惡鬼咧就係話。黑風他去打劫銀行和打劫這個珠寶店的時候必然呢就是掩著面戴一隻黑的絲襪是吧 咁係咪成？咁咪一陣風咁湧入呢個珠寶店裏邊，或者湧入銀行，係咪啊？咁啊，黑風吹入珠寶店啦，就係吹入錢房咯喎嗰陣時。咁啊，入到你又點啊？咁如果我哋呢一個珠寶店嘅人時時供養觀音菩薩，遇到呢個咁黑風黑鬼，我哋馬上念觀音菩薩，咁啊好可能咧會避免咗呢種洗劫嘅。咁啊，呢啲咁樣嘅邏輯鬼咧，就經常係先嚟去嗰啲，一係就唔揾食，揾食揾大單啲嘅係嘛？咁啊都係去啲銀行啊，同埋啲珠寶店裏邊咧去嗰啲吹嗰啲地方。咁啊，如果我哋能夠念觀音菩薩，嗱啱啱我哋又想去嗰度攞珠寶嘅話，我哋嗰種攞咧就係用錢攞。咁遇到啲咁嘅情形嘅，會波及我哋噶嘛？係嘛？啊，如果我哋時時有念音菩薩，咁啊，或者身上帶觀音、帶住觀音菩薩嘅像嘅話，咁啊，嗰啲子彈咧就必定有眼嘅喎。有眼咧就係、是、睇到你，有像帶住喎。好，我唔射你噶，射咗去第二個嗰度。子彈係有眼嘅。是啊，因為我們很多人都喜歡珠寶的嘛，是吧？喜歡呢就去珠寶店那裡去看看看什麼首飾，戴在手上呢，看看瞄一下，看看好不好看，配不配自己的玉手呢，這樣。那你當你用神去看的時候，是不是忘記了有黑風出入珠寶店啊？是啦。那如果我們時時念著身上有戴觀音菩薩的像的話呢，咁呢個子彈咧，必定係有眼避開，唔會打你嘅。咁我哋要記住，咁啊，又可以避過呢個邏輯嘅難嘅。咁啊，如果我哋一善人採寶嘅一善人，其中一人念，咁啊，成善人咧都可以得到觀世音菩薩解救佢邏輯之難。咁呢個邏輯咧就係好緊要嘅，佢係會食人嘅，佢嗰個樣咧就好衰嘅。嗰啲頭髮很黑，青面獠啊！嗰隻手咧，嗰啲爪咧，好似嗰啲鋼筋咁樣，一爪嘅人咧就係冇噶啦。咁佢就係好煩嘅，咁啊，亦都係有五種神通嘅。咁呢啲邏輯鬼咧，亦都係好得人驚。啊，仲有一啲咁樣嘅邏輯嘅難咧，我哋都邏輯鬼難咧，係邊一種人會經歷咧？嗱，喺呢個越戰嘅時候啊，越戰嘅時候係咪好多越南嘅華僑？要為了避這個戰爭而要逃人的呢？是啦，那麼這些難民呢也都會遭遇這些邏輯鬼。這些邏輯鬼是什麼鬼啊？海盜，是海盜就是邏輯鬼了。他們就在海上賺食的，那這些還不在，是吧？他們的邏輯鬼還要殘酷啊。我是沒聽過，不過聽過這些難民呢去講給我聽，他們所遭遇真的非常慘。他們 坐的船已經不是講重量的了，是塞到滿了。那一船人呢，你想想要幾多日才會飄到去他們要去的目的地，在裡面呢沒得吃，沒得喝，沒得餓，屈住在這裡。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大多人上了船，他們都念觀音菩薩，念觀音菩薩的時候他們就得救，就可以去到這個目的地。假如不念的人呢，他們會遇到那些海盜，那些海盜怎樣手掠一光，還要做些什麼東西？看看有沒有靚女，是靚女坐在前面，看到這個靚女之後呢，這個靚女就沒有了。那就算不靚都好了，有幾分知識或者是師奶都好了，他都照立的了。那這些他立完之後呢，做完之後怎樣分屍，將這個人呢碎尸萬段，殘酷到咧，佢要發泄啊！呢啲海盜冇人性噶嘛，佢要發泄，所以佢咁。呢啲就係黑風，呢啲就係邏輯鬼啦。咁啊，我哋人就係會遭遇呢啲咁樣嘅苦難。咁啊，如果我哋要逃難嘅時候，我哋第一就係命啊嘛，第二就係乜嘢咧？就係為咗救呢條命，救呢條命點樣救法？我哋自己冇能力啦，咁啊，唯有一心一意。念觀世音菩薩的聖號，念觀世音菩薩的聖號呢，就遇到這個邏輯鬼啊，遇到這個海盜啊，啊，這個海盜變成仁慈的喎，真的沒見過有海盜會變成仁慈的海盜。他上去看看，他不殘害你，那啊， 最多咧攞你多少金條，咁啊有啲咧就摸你身摸你個頸，咁啊有啲人戴住金鏈嘅，佢一摸完之後咧竟然摸唔到嘅，會有咁樣嘅情形嘅。嗱，雖然係戴住條金鏈咧，應該就係摸到嘅，佢自己本人就知道，成個腰咧束住一條嗰啲金幣啊，形成一條布帶咁卷住，將嗰啲金幣咧箍喺個身度咁樣而逃難出嚟噶嘛。咁嗰啲海盜咧，佢哋竟然摸完曬之後摸唔到，咁啊就咁樣空手啊上翻岸，又就咁好嘅係嘛？咁呢啲係咪真係佢好咧？其實佢懵緊啊，懵懵地啊。咁啊，亦都唔係真懵，係觀音菩薩係命中加倍，呢個念觀世音菩薩嘅喎，令佢咧遠離呢個海盜，遠離呢一個咧羅刹鬼嘅難嘅。咁呢啲咧就係我哋遇著一個火難、風難同埋羅刹鬼難。咁呢個羅刹鬼呢度咧，就其實就係風大啊，係我哋人體裏邊嘅風大。如果我哋嘅風大可以歸位嘅話，我哋就唔使受呢個風災。呢、這個風災咧必然會危害到我哋嘅。咁我哋要點樣先至可以將呢個風大嚟轉變咧？就係我哋一心一意念觀世音菩薩。念觀世音菩薩嘅時候，你自己嗰隻耳聽翻，你哋當時嘅心係咪好出嚟咧？當你一心念觀世音菩薩，心無旁貸啦，你仲冇嘢諗？你仲諗乜嘢？係咪？冇啦。咁你念觀音菩薩嘅時候咧，我哋已經到入一種靜境啊！呢一種咁嘅境界咧，就係我哋個心一清淨，馬上同觀世音菩薩嘅電波接觸到。觀世音菩薩咧，咁佢就會即刻咧接引我哋，將我哋惡呢個環境改變咗，令到我哋咧化險為夷。咁呢啲咧就係聽觀世音菩薩正號嘅好處啦。嗱，觀世音菩薩自從喺我哋中國民間裏邊流傳之後，我哋中國啊，嗰啲民間嘅人咧，即使唔知道有佛教，但係佢一樣知道有觀世音菩薩。所以我哋中國有嗰啲俗語咧，口頭禪咧就話：啊，家家彌陀佛，户户觀世音，或者户户觀世音，家家彌陀佛。又話觀世音菩薩咧，無處不在，喺每一個人嘅家庭裏邊嘅，只要你肯信奉，屋企供奉呢尊觀音菩薩。觀世音菩薩時時都會在你屋企度加俾你個家人，令到你哋平平安安嘅。火大、風大、水大，呢三大啦。咁啊，如果遇到有呢啲咁樣嘅災難嘅時候，我哋記得念觀世音菩薩，念觀世音菩薩咧就識得解決得救啦。咁啊，所以咧佛就講俾無盡意菩薩聽，佢話。以是因緣啊，就係因為咁樣，呢個觀世音菩薩，佢個名就叫做觀世音，就係因為佢能夠尋聲救苦啊，所以佢個名咧就叫做觀世音菩薩啦，就係觀世音求苦啊嗌救命嘅聲音。咁跟住我哋落嚟咧，就要睇呢個經文咯。咁佢若沒有人臨當被害。聽觀世音菩薩靈者，彼所得都像沉轉轉壞而得解決。嗱，呢一段咧就係講有人被害啊，即係傷嘅身體啊。咁呢一啲咧就係舊陣時去殺人啊，大多數都用刀嘅。咁呢一種情形咧，就話假如你遇到有人害你嘅時候。你自己手無寸鐵啊，咁就抵抗唔到啦，咁啊點辦呢？我哋冇理由咧束手待斃噶喎，係嘛？所以我哋就要點樣呢？一於唔好理佢，眯埋雙眼殺就殺啦。但係我哋唔係話真係任佢殺落，而係我哋內心咧就係念觀世音菩薩，就係南無觀世音菩薩。我哋喺內心咧就係不停咁樣念。我哋一心一意咁樣念呢個觀世音菩薩咧，咁我哋必然咧就會解脱嘅。咁啊，一件咁嘅事情咧，喺舊陣就有一個人咧就曾經咧就俾人哋誣害啊，即係冤枉佢，話佢係大 太凶差，咁啊，所以被呢個官府咧就去捉佢啦。咁捉佢嘅時候咧，咁呢個人咧，佢平時就係信觀世音菩薩嘅。咁佢信觀世音菩薩，佢信到點樣嘅程度咧？就係佢用真金啊打咗一尊觀世音菩薩，大概係兩寸高到啦。咁啊，然後咧就設喺個法嗰、那個法髻嗰度啊。咁舊陣時嗰啲男人咧，佢哋都會整嚿頭髮喺個頂嗰度嘅噃。咁樣佢就將嗰尊像咧就貼喺個嗰個頂嗰度。咁啊，當佢想去俾人哋行殺嘅時候咧，因為佢要，因為話無佢係做賊啊嘛，咁佢所以咧就要俾人捉咗佢上刑場審佢嘅時候。咁因為斬佢嘅時候咧，佢亦都冇辦法逃脱。咁啊，喺個刑場裏邊咧，佢就只有就受斬。咁啊，心中咧就唯有念觀世音菩薩。咁結果咧，斬咗佢三刀，呢一三刀咧入唔到，仲聽到咧鏗鏘咁樣嘅有金屬聲音。咁啊，後來個官差咧就覺得奇怪啦，斬唔斷佢條頸。咁啊，仲要聽到呢個聲音，咁啊，唯有咧就問佢，然後佢就解開個法髻，攞咗個尊觀音像出嚟一睇，原來觀音像有三條刀痕，嗱，咁啊頸就斬唔到，只係嗰張兩寸嘅金色嘅觀音像，佢就有三條嘅刀痕，就同佢擋咗啦。嗱，咁呢個人咧，佢就有呢種咁嘅好處啊！臨終病害的時候呢，我們記得就是說要不慌不忙，就算人家冤枉自己也好，什麼都好，你最重要呢就是念觀世音菩薩。如果你平時都能夠時時念的時候呢，那就更加好了。時時念的時候呢，我們臨危的時候呢必然得到觀世音菩薩去救我們的。那麼這個臨終病害這件事呢，古今中外咧非常之多例子，可以咧能夠解危嘅。咁另外有一個咧，就喺三四十年前嘅一個喺軍隊裏邊啊，叫做廖清華。呢、這個廖清華咧，佢就做副連長，咁佢就即係輾轉去咗呢個台灣之後咧，就被上級派咗去住一個喺山區裏邊去防守。咁啊～呢、這個山區咧就得百零户人家啦，咁啊有一個煤礦公司啦，咁佢去嗰度咧就即係冇咩工作啊，好清閒啊，咁佢咪多咗時間去念觀世音菩薩啦，因為佢平時咧都係念噶啦，平時佢點解會念觀音菩薩？就係因為佢細個嘅時候，佢嗰個阿嫲就已經係信觀音菩薩，咁啊等到佢大咗嘅時候要去日本仔入侵我哋中國啊嘛，咁佢要去當兵啦。佢當兵嘅時候咧，咁啊屋企個人都梗係唔捨得噶嘛，咁啊唔捨得都冇用噶，因為呢個係國有難嘅時候，即係男士都唔能夠避過呢個兵役噶嘛。咁呢個人咧就要去當兵啦。咁啊，佢嗰個嫲咧就唯有就佢講，佢話你而家上戰場，時時都會遇到危難嘅。你應該一心觀世音菩薩，咁咧就能夠咧吹吉避凶，永遠咧都能夠保護住你嘅。咁呢個後生仔咧，佢就永記在心。所以戰場啊，嗰啲日本嗰啲轟炸機啊，上戰場打嗰啲子彈啊，全部都避過曬。咁佢得到咁樣嘅感應之後咧，雖然嗱去咗台灣已經唔使打仗，只係去一個地方咧去住房啫。但是他都没有停过念观世音菩萨。他有一次就是那次派他 去瑞芳那个地方去驻守的时候，其中他带过一团那一连人呢，有一个是有精神病的战士，他就反映给上级，他说可不可以将这个调去调一调。上级呢他说不调得，分命而生，不可以调。他没办法啦，就唯有就带埋他，咁咪一齊去，結果就喺一晚尋風大雨嘅夜晚咧出事啦。呢、這個連長就 瞓緊，佢哋個住宅嘅地方咧就係、是、一間祠堂嚟嘅，咁啊間嘅房咧都係用竹嚟間嘅，咁啊結果瞓到半夜咧就乒乒乓啊，驚天動地，嗰啲槍啊響啦，咁呢個連長咧個反應就一起身，即刻話什麼事咁啊，一起身一問，結果咧又聽到啲槍又繼續響，咁啊有啲人慘叫聲。咁啊，電燈啊著曬喎，咁佢就睇曬喺邊個，就係、是、嗰、那個有精神病嗰、那個，連開槍，跟住開完槍之後咧，佢又自己自殺埋。咁呢件事咧，就喺嗰一晚尋風大雨之下就發生咗啦。咁呢個連長咧，睇見隔離嗰個同低自己一級嘅嗰、那個已經喺張牀度咧，出現一種恐怖嘅相啊！條脷伸咗出嚟，個眼又突到大一大，咁佢已經咧俾嗰個有精神病個戰士咧就槍殺咗啦。咁佢自己咧就好傷心。咁其他嘅士兵咧就走埋嚟睇佢間房，佢話：你唔使傷心，你其實咧都係首先就向你開槍先嘅。你睇下，有四個洞，蚊子穿咗，竹籍穿咗，另外嗰個牆亦都穿咗，總共有四個洞。咁呢個副連長姚清華咧，一睇佢話：你哋我測量下呢個位置。佢即刻瞓翻低，攞一條繩去拉一拉佢，由四個洞拉成一條直線。原來就係離佢嗰個頭兩公分，嗰粒蛋就係咁樣射。咁啊，加上呢個有精神病嘅戰士咧，佢離嗰個槍口對佢個頭啊，只係30公分。30公分幾長啊？大家知唔知啊？唔知一尺，有乜理由打唔中系咪啊？嗱，呢个咧就系、是、因为呢个副连长时时念观世音菩萨，所以佢虽然瞓着咗，都得到观世音菩萨嘅加持，令到佢个子弹咧就射歪咗，系离开2公分，然后射咗埋个墙度。嗱，从呢啲咁嘅事咧，就证明咗佛唔会讲妄语。佛就话俾我哋听，我哋世人都系好多灾难嘅，所以要念时时念观世音菩萨，念观世音菩萨咧，我哋就可以得到脱离呢啲危难嘅。咁呢一种咧，就叫做呢一段经文咧，喺我哋呢七大里边咧，就叫做地大啦。嗱，上嗰几段经文咧，就系火大、水大、风大，咁然后咧就系地大啦。咁啊，因為我哋人體同埋呢個宇宙都係由呢幾大嘅元素組成噶嘛，咁我哋人體都係由呢幾大元素嘅，咁所以咧呢一段經文咧就屬於係地大。咁啊，跟住落嚟，佛講啦，佢話若三千大千國土滿中夜叉羅刹如來老人聞其稱觀世音菩薩尼者。自知惡鬼尚不能以惡眼思放伏加害，嗱呢一段經文咧，佢就講一種嘅羅刹鬼同埋呢個夜叉啦。咁啊，我哋首先要了解一下乜嘢叫做三千大千國土先。嗱，一個小千世界咧，咁就如果以我哋如果呢個天文學嚟講咧。就是一條銀河系啊，就為一個小天世界。咁啊，一千個小天世界咧，就為之一個中天世界。咁啊，一千個中天世界，咁先至係等於一個大天世界。咁啊，由大中小，咁啊三個千，咁所以咧就叫做三千大天世界啦。咁啊，以後我哋一睇到呢啲咁嘅數字咧，乜嘢叫三千大天世界啊？就是等于一千个小天世界就为之一个中天世界，一千个中天世界呢就为之一个大天世界。咁啊，一个小天世界佢包括嘅星球呢就一条银河系啊。银河系呢，你知唔知道系好多星球的？我哋地球呢只系银河系旁边里面最细嘅嗰一粒星，系最细嘅一个星球嚟嘅。咁你睇下我哋銀河系裏面係幾多星？咁啊，加上我哋呢個地球咧，呢、這個地球咁細嘅星體， 而佢個國土啊多到幾多啊？有冇人有冇統計過啊？我哋地球有幾多個國土啊？大大小小，我諗至少有百幾個，係咪啊？應該有百幾個國土。佢話呢一啲國土咧，滿中，滿中就係充滿曬啊！充滿曬即係乜嘢啊？都係夜叉同埋羅剎。咁啊，夜叉咧就叫做節疾鬼喎，即係佢哋個行啊係好快速嘅。咁啊叫做節疾鬼。羅剎咧係上嗰段經文已經講咗啦，叫做係暴惡鬼啊。咁呢兩個鬼咧，佢哋中意去老人，老人就係整蠱人啊，害人啊。咁啊，點解佢會害人啊？呢啲就係話佢中意咁做，佢覺得係一種好玩，中意去整蠱下人哋，佢咁樣就開心，所以就有咁樣嘅情形嘅。咁呢啲惡鬼嚟老人嘅時候咧，佢哋嗰個性質係點咧？嗱，話係啊鬼類嘅眾生咧，佢哋唔係有液質嘅，唔係有物質嘅身體。咁但係佢哋係屬於乜嘢？亦都係屬於色法，但係佢呢種色法咧叫做無表色。無表色咧就係話啊，我哋肉眼睇唔到，但係咧經過一種儀器啊，或者我哋用紅外線去攝影咧。咁就會影到佢呢個影像出嚟嘅，佢係好似一團氣體咁樣啊，就係、是、聚則成形，散則成氣咁樣，就係咁樣嘅。咁啊，呢一啲嘅啊鬼類嘅眾生咧，佢哋有好有唔好，咁啊唔好嘅時候咧，佢就中意去整蠱人哋。咁佢哋咧本身就係屬於暗淡啊，佢哋個光就好暗淡。咁如果佢哋係遇到一個人正大光明，咁嘅人咧，就算佢唔念觀音菩薩都好啦，佢種正氣咧好強嘅。咁啊，呢啲鬼一見到咧，佢就避都避唔切嘅啦。咁啊，假如我哋能夠念觀音菩薩嘅話，咁就更加嗰種正氣咧射得更加遠。所以呢啲惡鬼，就是遇到一個念觀世音菩薩的人呢，他必然呢走到走近後呢，就是走到呢避都避不住。那他這種呢就是說怕他那種強光，因為我們人體每一個人呢，我們有自性的心光的，我們有我們的正氣的。那如果我們的正氣一發出來的話呢，一切妖魔鬼怪都近不到身的。那問題是為什麼我們會招到那些惡鬼嚟侵犯我哋咧？嗱，呢種情形就話，我哋本身嘅正氣唔強啦，唔強，仲要點樣咧？我哋嘅心念暗淡啊，同埋邪念歪念多，邪念歪念多嘅時候，我哋會點咧？嗰、那個自性嘅強光咧，就會暗昧噶，暗昧暗淡，咁啊變成好似藍色咁。咁呢啲光咧，暗淡同埋藍色，呢啲光咧，就啱啱同佢嗰類啊，啲鬼神嗰類咧，就係吻合嘅。咁如果你發呢個光，遇到嗰啲咁嘅鬼神咧，佢就啱曬啦，佢就同你咧會聚埋一齊啦。咁就係容易咧惹咗啲咁樣嘅第二類嘅眾生。咁我哋明白咗之後，咁一我哋千萬就唔好起歪念，唔好起邪念。咁如果我哋時時有一種正念嘅話咧，一種正氣嘅諗念咧，佢就唔會近身噶。咁啊，假如而家開始，我哋知道有觀世音菩薩，我哋時時念觀世音菩薩，咁我哋得到嘅好處咧就係話，起碼唔使俾嗰啲妖魔鬼怪害我先啦，係嘛？可以避咗呢樣嘢啦。至於人嗰方面嘅鬼怪咧，我哋點樣避啊？呢啲咧亦都係要靠觀世音菩薩啦，因為我哋歷劫以來好多仇家噶嘛。不知道要幾時出現的喎，係咪啊？咁既然佢唔知幾時出現，我哋最好就時時念觀音菩薩。念嘅時候咧，咁就算你遇到啲冤家債主啊，想嚟尋仇嘅時候咧，可能都會由重變輕，由輕化為重，都可以咁樣嚟避免嘅。咁我哋咧就要記得念觀世音菩薩啦。